们学术界有一个非常这个令人瞩目的一个学术成绩，当时是非常专注。 抱歉，我昨天晚上说改，但是这个把最后这个题目改一下，因为这是前不久在中山音乐堂做讲座的时候，做了一个幻灯片儿，跟大家改一下，还是这样。荷兰的这个学者高尔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的职业呢是一名外交官，1935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荷兰外交界供职，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生涯里，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领事机构。在日本的时候呢，高氏在本职工作之余参加各种学术团体，并与这个在东京的许多中日知名学者建立了联系。期间他还几次来北京结交了不少学者，他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还强烈向往古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方式，努力学习他们所擅长的艺术，比如书法、篆刻、绘画、古琴。1942年，在与洋战争爆发呢，高洛佩离开日本，辗转东非、埃及和印度。到了1943年，他来到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与荷兰公使馆人员会合，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的一名。战后，高洛佩被派往海牙。1947年，在华盛顿。1948年呢，再次被派往东京工作了3年。从1956年到1959年，他担任荷兰驻黎巴嫩全权代表。1959年至1962年，担任马来西亚大使。1965年，他以驻日本大使的身份第三次派驻东京，但是这次呢没能完成任期。1967年被诊断为肺癌，同年9月23日在海牙去世，很可惜，57岁，应该是57岁，逝世的时候身份是荷兰驻日本大使。我想他这个肺癌啊，可能因为他的好多图片都标志先走。而且据给他作传的那位呢，在他的传记里面说，高佩的特点烟不离口，屋里简直是烟雾缭绕，云雾一般。而且这个早上不起，晚上不睡的，这么一种生活习惯，所以他这个诊断为肺癌，可能跟他这个生活习惯呢，可能是由于他的童年时光是跟随父亲，因为他父亲是个荷兰的海军军官，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度过的。他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小时候的一段时光，对这个爪哇岛上的民间的一些非常神秘的一些文化现象，包括这个影戏等等这样的东西，做过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些兴趣呢伴随终生。到了1930年，高洛佩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选择汉学作为专业。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另外一所荷兰非常著名的，这个莱顿大学，这所大学都是非常著名的，继续深造。1934年的时候，以一篇这个12世纪米芾关于雁的论说的文章，获得东方研究的硕士学位。他的博 士论文呢是探讨了一个东一代的流传的这种马头神的情况，佛教早期或者说有人说这是弥勒崇拜的，就是佛教还没出现之前的一个这个信仰崇拜，这是他的基本情况。那么高中佩在世界汉学界的显赫地位呢，应该说是由于他创作的中国古代探案推理小说《狄公案》而奠定的。这一工作开始于20世纪的40年代末，他在东京的时候偶尔应该在地摊上发现有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无名氏的小说，叫《武则天四大奇案》。经他研究对比，他发现这个中国古代法官的行事侦讯本领，无论是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还是侦破奇案的能力，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他认为比这个福尔摩斯等等西洋大侦探毫不逊色，而且时间上呢早了好几百年。当然这四大奇案就是四个小故事，我们今天看到的狄公案这么风雨的这个都是靠配编，简直我们不可想象不可相信。老少妇孺坐在电视前看的这个狄公案，看的这个狄仁杰法官狄仁杰如何如何，这个都是这么一位外国人高发碧眼的真正的外国人给世界的读者包括中国读者给编出来的。所以而且我们这个平时看电视的时候也没注意打字幕，这个原作者是高中佩，甚至打上字幕我们注意看看也没想到这高中佩是外国，真是这样，所以很有意思。随后呢就一发而不可收，别出心裁的以狄仁杰为题材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中国古代侦探小说。他将研究酷爱所积累的中国文化知识，包括古代社会的典章名物风俗习惯人情地貌等等，巧妙地融入书中，因为他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的研究，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方方面面的传统文化感兴趣。而且这个兴趣仅仅停留在猎奇兴趣上，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个研究成果，用他太太的话说，他比中国人还厉害。他太太是典型的水氏方水氏家族，应该是张之洞的外孙女儿，跟张之洞家的后人。那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的大家闺秀。评价自己的丈夫，说我的这个丈夫比中国人还重要。他举一点，就从来没间断过毛笔字的练习。所以，甚至连中国的读者也想不到，《狄公案》是由一位真正的外国人用英文所写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铜钟案》《狄公案》《黄金案》《铁钉案》《四七平》《吴中案》等等，构成了高罗佩《狄仁杰》系列大全。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130万字，里面的插图都是自己画的，古色古香的插图。而且狄公题材的小说小说创作呢，贯穿了20世纪的50至60年代，除了探案，书中广泛涉猎唐代司法、政治、行政、吏治、外交、军事、工商、教育、文化、宗教、民情、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而且呢它一个特点，它的古文水平特别高，就写文言文，而且不但能写文言文，各个时期中国代表性的文体运用自如。那这本书它是全书以仿这个宋元话文体才写的，谜语之后是如何进行下文分解等等这类的运用极限书，开始先来填一首词，先来一首这个苏辙，先来一首《水调歌头》，表的是什么什么，完全是一派中国传统的作风。那么这在世界汉学著作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大的语种呢，日法德英这些都有一本。那么连一些小语种，像芬兰呐、克罗地亚呀，这个也有这个狄公案的 写小说远不是高罗佩为外交官的全部业余生活，他还有着更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学术研究。他的兴趣爱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个生活在中国明代的文人。我这引出的破折号，我这出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准认识。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因为中国历史上发展到各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各领风骚的代表性的文化主张、文化现象。那么他唯独选取了明代这一段作为最新于此，在明代的方方面面做研究，并把这个阶段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但是我今天好像多数学术界的多数学者也有这样一个共识，比方说对宋代有一个评价，对明代有一个评价，当然元代、清代一是由于外部，二是由于其他这个一些文化成果、文化现象的关系，更愿意把宋和元，但是宋和明作为一个高峰。那么高罗佩呢，深深陶醉于此，因此练习书法、篆刻、作古文、写诗、填词，自然包括弹古琴，都是不能少的。而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绝不是外国人的玩票。像我们也会发现历史上也好，今天也好，很多外国人精通或者学习了解中国的某项艺术，可是我们一眼就会看出他的浅尝辄，不是浅尝辄止吧，而是比较这个表层的，因为它太难深入进去了。作为一种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的东西，它了解起来、学习起来、深入其中的时候，毕竟不如我如鱼得水，从小耳濡目染，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即使他下再大功夫，他再爱好，但是在高罗佩身上，这几乎不是这样子的。就他确实做到了。很能够这个像模像样，因为他能够在重庆、上海、北平等地以文化界名流相唱和切磋，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外交官的身份，更是由于他所具有的软实力，也就是他的诗书画练琴的水准。因为刚才李凤云讲到这个操曼所记，操曼所记就记录了一段高罗佩到上海找到扎甫希在金鱼琴社弹琴的一段记载。但是我这个文章里我忘记了，可能没写这一段但是那句话我几乎能背下来。张子谦先生大概是在每年的日记当中，应该是1943年，这时候高罗佩由重庆到上海访问这些古琴界的名家，然后上海金鱼琴社以张子谦、张甫希等等为首的几位琴人就搞了一次雅集。张先生介绍，雅集上荷兰人高罗佩这位身披高贵的荷兰人于琴几无所不知，就说到琴的事儿，那简直什么都知道，古谱也好、指法也好、象征也好、历史也好，以及当代琴人也好，了解这么多。然后弹琴呢，弹了几曲，好像弹了三五曲。张先生的评价是，徽拍稍有不准，就是说到摁徽位啊，或者这个节拍呀，可能有一点点不准，但其他非常好，非常高的评价。当然，这个因为。渊源有字，高罗佩来译，他学习方法非常好，有这个学术钻研的这个良好的学术训练。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找名师，北京也好，上海也好，以及他像他这个琴道的封面呢，第一句话题赠给中国伟大的君子叶世梦。那叶世梦就是古琴老师，所以能够这个把古琴到了这个。 跟他这样的建立是有关系。那我们再来看托勒密的书法是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尤善行草。出于对书法的兴趣，促成了他的米芾砚石英译本的编制。1938年，他就把米芾的这个砚石砚台翻译成英文了。荷兰文是他的母语，他还精通英、汉、日、梵、藏、德、法、印尼、马来、拉丁、意大利、西班牙、古希腊、阿拉伯文。不是说的啊，因为在他的日记和在他的传记当中，以及在这个包括秦道的翻译，我们总会看，哎，他有引日文的地方，有引法文的地方，或者引这个法兰西汉学界的一些东西。显然他的法文阅读那没得说了，荷兰语更不说，那他自己母语，印尼语是他小时候生活在那儿。那梵文呢，他在这个莱顿大学和后来的硕士博士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学的就是远东的梵文，就学的就是这方面。那么他看了这么多中文文献，中文也不用说了，而且他的秦道也好，包括狄公案也好，都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些语言的丰富性，我不认为是说说而已，他确实是在这些东西里面很多。当然也可能是由于57岁的问题了，浓缩人类精华了，人类学了这么多东西，而且他是外交官。当然我们看他的传记的时候，或者这个因为他传记里翻到了一些早年工作当中的一些记录，包括同事对他的评价和看法，也字里行间我体会出有一种意见，尤其是朱正业来讲，你说可能不止他的外交工作的可能办法不是很好的，这也我想象的有几种原因，因为他在学术上贡献这么多，这方面差不差的。但是他是拿这个吃饭的，这是工资，那是他的。可是也有评价说他的同事，他的当时工作状况的评价，就是每次让他做有关报告的时候，比方说做到这部分在中京大使馆的时候，让他做关于中国的某方面的介绍，比方说一个民俗现象，哇，他会说的非常精彩。当然也包括贯穿其后的生涯当中，比方说在马德里的时候，在新德里的时候，在这个扎镇的时候，做的有关阿拉伯的、印度的一些研究、一些介绍，也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到位。托勒密的学术研究以广泛且严谨著称，研究对象的选择多以个人偏好为出发点，而不是紧跟学术时尚。哎，这一点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因为我们有些学生、硕士、博士，甚至本科生，当然更包括本科生，写文章的时候，哎，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或者不知道如何选题。那么，我们从高罗佩的这个学术视角上，其实特别受到启发。当然，他的这个严谨，那是一个方面。另外，他怎么选了这么几个点来研究呢？首先，他的个人偏好，也个人兴趣，特别的就成了，简直着了魔了，成了虫子了。好，就开始在这领域深入。所以他不仅跟学术时尚，他写出了大量极富独创性的研究专著。他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孔子的论著，比方说我们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学习庄老、孔孟等等。在这儿，那么他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上手就是微孤子，可能很多人好像没听说过，所以这个研究视角，那么他用英文出版了《中国绘画鉴赏》，这1958年在罗马，而且那个时候他出书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今天所谓全方位多媒体的展示方式。 比方说他出这个中国绘画鉴赏，在罗马出的600页的书，160幅插图，而且书的墨费付了42个中日纸张的，经过精心收集来的。为什么要付纸张？他讲中国的绘画笔墨纸砚，中国的宣纸，中国的这个绘画用的各种类型的纸，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而且最具震撼的，跟西方的本质的不同。它这个油彩在画布上，我们这个是水墨在宣纸上。那么宣纸有多少种呢？帮他搜集中日纸张42种，附在书后。他还养长臂猿，养个猴在家里面。他有很多详细的技术。这个他为什么养这个呢？一是作为宠物养，二他在读中国古代文献的时候，从山海经一直到清代文献，他梳理一番，最后得出一个困惑：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个猿，包括李白两猿啼不住等等，这么猿的意象怎么就这么喜欢？然后梳理完了之后，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文献出现过猿，猿分了多少种，出现猿的时候是形容它的叫声，还是形容它的大小，还是等等，然后猿的分布在哪样的诗文当中，比方说他考察李白或考察杜甫，在什么样的路线行走当中诗文出现的这个猿，这地儿的猿，他马上再从动物学的角度把这地儿的猿一些动物学指标给罗列出来，然后写了一本书啊，叫《长臂猿考》，1967年的来临出版的。那么这本书还，我们今天买的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书配盘啊，那时候1967年他这本书就书配盘了，那时候没有光盘呢，有一张这个7-8段的唱片，就3分钟小的很小的一张胶木唱片附在书的后面，你放在留声机上一听，他家长臂猿叫这种做法，这种观念。所以作为汉学家高罗佩啊，这是又是另一方面了。好，现在我插一句，长臂猿考也出版了，因为这个高罗佩的13种学术著作由荷兰的 Brill 公司代理，大概在2012年还是2013年的时候，在北京跟中国新闻出版总局一个合约，这个合约签了之后，由上海的中西书局全权代理了这个Brill 公司的高罗佩学术著作的版权。因为当时在北京搞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时候，在机场边上那个博览中心，那一年正好是荷兰的作为主宾国，哎，我当时就带着我这个翻译稿去找到这个荷兰做主宾国的这个现场，就有过一番沟通。后来发布消息，就是荷兰的高罗佩学术著作由上海中西书局全权出版，然后我们交了稿子之后，因为荷兰驻上海的领领事机构对这个事情呢也就非常重视，可能也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审定的一个环节，拖了一阵时间，但还是顺利出版了。出版之后呢，这是提到当时作为学术著作也没想这么多，这个出版社也出乎他们的意料，卖得非常好，因为弹琴的人、喜欢琴的人或者了解高罗佩的人都愿意买这本书，所以一印再印，最近好像又不但出了这个精装本，还出了这个毛边本的收藏本，还出了，因为今年暑假的时候，准备不是重印，而是出一个修订版。问我们还有什么需要修改，我们大概订正了几个标点符号。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为吧，做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就几乎没法往下做了。那么今年夏天出的这个修订版呢，一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调整，然后还一个呢，就是又请他的儿子写了一篇中文版的序言，我们翻了之后，翻译了之后也放在书的前面。那我再接着说啊，作为汉学家，高罗佩的另一个领域是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以及研究性学而享盛名。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世界范围，你知道高罗佩，知道他什么？可能狄仁杰，甚至狄仁杰排在第二位。什么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性学研究？这是他做的这个主要。那琴学或者绘画学，可能不太提得上，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讲的是琴学。他的密系图考，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1951年左右一年，这两本书已经有中译本了。我记得好像90年代末，北大的李明老师翻译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当时出版的时候，最后一页下边还有个小括号或者四个字：内部研究。我当时就在书摊上买的，反正是。哦，这有首诗。因为我这个 PPT 做的很不规矩，大家一看就知道了，简直就是把文章拿出来一张一张干脆粘上了事儿了，硬拆是事件。我倒没敢硬拆，是因为来上海地区经常圣殿一般的地方来讲，忐忑不安，可是确实没时间好好做一下。还比较乱，我就把差不多我认为它是重量内容赶紧贴上，我就照本全科接着把泥儿粘进这么一页来，我就有点对不上了。但是我查了一下，这是高罗佩写的一首七言律诗，能够把律诗写成这样，而且不是字斟句酌，起笔便写。这是哪年的？应该是1951年，他在香港。因为1946年离开中国之后，他没带回来过，时局也变了，政府也变了，也不是温政府了，所以他也没可能回来了。中国对这个帝国主义一个汉学家欢迎了，但是1951年的时候，他曾经到过香港，到香港的时候见到了在重庆的一位老朋友徐文静，徐文静就是徐元白的兄弟。见到徐文静的时候非常感慨，然后寄席赋诗写了这么一段：漫竹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船上，八渝旧事君应忆，寒水深情我未忘，换季赶云西路甲，游踪辽西几玄奘，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非常不错，你挑起几乎你要用这个律师的平仄和韵脚几乎挑不出来，而且多处用典，与外国人信手。那么高罗佩花费大量心血写成的英文专著《琴道》1940年在日本东京的上智大学出版。这我还查过上智大学，去有一年我去东京，我还找过这个 很多那种文献 学校。此书旁征博引，将多种琴学著述以及文学美术中涉及古琴的资料精心译成英文，并详加注释，出版至今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琴学研究的权威著之作，而且捎带着成就了他的两个副产品，一是嵇康及其琴赋，1941年出版的，这我也找到了。然后就是《东皋禅师嵇康》，这是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这两个东西，当时他在日本做的，他怎么我们今天知道？东皋，这是蒋欣侯，就是中国明末一个抗明 抗清复明的一位远走他乡的一位和尚，也是一个学问家，是出家人。我们今天每年中日印研讨会的时候，或者是中日交往的时候，总要提到杭州的这位新月和尚，就是东皋禅师。那么东皋禅师最早被发现的应该就是这个高罗贝，因为高罗贝当时做日本的这个是启密吧，在日本使馆，他闲暇就去图书馆查资料，查他发现这么一个人，对中日勤学，只要提到中日勤学都跟这人有关系，他就慢慢梳理，最后梳理出这么一本书叫《东皋禅师集刊》，当然收的更多的是他的诗文。那么中日勤学的研究也从此揭开了一个序幕，这也是高罗贝的一个贡献吧。我们再往下看啊，《勤道》这本书说的什么内容呢？一共七章，第一章是序论，介绍了古琴音乐的特征与文人的特殊关系，以及琴在古代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因为他写这个不是为了研究琴，他是对文化感兴趣，那么文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让我开琴，那索性我研究研究琴。第二章，中国音乐的传统观念，这一章呢主要以乐器，讲述音乐与宇宙与自然的关系，音乐与政治与朝廷的关系。第三章是琴学研究，梳理了古往今来的琴学资料，介绍了有关古琴起源与特征的诸家代表性说法。另外专有一节，它是琴人的性情和修养，然后从这个琴童啊、琴史啊、琴房的布置啊、琴社呀、啊，讲到文人与静室高斋之中或春花秋月之下焚香古琴的美好意境、美好意境。第四章是琴曲的含义，首先从音乐学的角度分析了琴调，然后将琴曲的内容概括为五个类型，跟道有关系的，跟儒有关系的，跟历代文学作品有关系的，跟大自然有关系的，跟文人生活有关系的。他把历代琴曲分这么五大类，分别加以论述。第五章他讲象征，分别从琴支和琴名的象征意义，而跟农风的关系啊，琴声的象征意义，因为它特别新鲜，中国人居然能用文字来声音定义，比方说冷清琴声十六法，用十六个字来描述各种声音。另外他来做这个指法的象征意义的这个考证，古人关于指法的解释和象征性图示的用意，来认识古琴所蕴含的深意。第六章题目就是关联，他想到什么关联呢？因为说到琴就跟鹤有关系，跟梅有关系，跟松跟剑等重要中国传统元素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关联的。他的论述很有意思，如果翻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比方说我印象深，他对这个梅花跟琴的关系，他讲到哪儿，因为他知识太丰富了，马上有引申，有引证，有一个广博的联想。他甚至这个梅在传统中国人的意象当中，比方说性病为什么叫梅毒，哎，他想到这儿来了。这样的跳跃性的想法在书中大量出现，所以开始我们觉得这个书翻译不翻译呢？有没有必要翻译呢？因为显然它是写给外国人了解中国琴的，那么在真正介绍到琴的普通知识的时候，没有更多超人的地方、高妙的地方。我想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70年代没人翻译。当然我在很多场合也听到过老一辈的研究家，包括张先生也对此有过感慨，哎，这本书居然一直没有中译版，中文译本。 看起来可能不值得一的地方。哎，说到这儿，我倒想说说这本书当时，因为我了解到高洛佩，因为他确实那时候跟张先生在一起的时候，80年代末，张子健先生到天津之后啊，北京还有谢小平先生，在社科院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位学者，当然也是很不容易，就像张先生当年被关了将近7个月的游棚，就跟监狱一样了。那谢小平先生呢，更是真正关进监狱了。这个好像57年以后，那么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呢，谢小平先生也恢复正常的这个研究工作了，但家住北京。张先生到天津之后，好像经常到天津来，一是看望张先生，亲人之间有这个雅集的聚会的这么一个传统，还有一个呢，谢先生的家里好像他女儿也生活在天津，有那么便利，所以每次来张先生必定写信，那时候都没电话，家里张先生家里电话，然后写回信。谢先生来，请过来。那听两个老先生聊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谢小平先生带了一份简报，因为谢先生文笔非常好，诗词非常好，连张先生这么爱写诗词的人，这么高水平的诗词创作者，没写一篇寄给谢先生之证。但是谢先生是他的晚辈了，谢先生是张子谦先生的儿子的同学，所以那真正的晚辈。但是谢先生在诗词上的造诣呢，张先生非常佩服，每次写完了谢先生指正，两人书信往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到老先生家去看老先生的书信也是一个乐趣，但是这好像窥人隐私，这不应该，老先生拿过来让我们看。哎，这又谁来信了？哎，陈国亮来信了，龚一老师的信，或者这个沈德浩的信，戴树红老师的信。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么几位，总会有信带过来。那么跟谢先生的信，更多的就是讨论诗词。那有一次谢先生来的时候，带了一份是《文汇报》还是《大公报》，香港的。然后因为他总有文章，谢先生总有文章介绍早年琴坛活动的东西，在香港发表，在《大公报》上、《文汇报》上发表，我记得好像什么时候蔡德云的往事、陈浩荣的往事、张子谦先生的往事，哎，老先生写的。然后呢，他好像带过一份简报，就介绍高洛佩，在《文汇报》上，我现在还存着那份报纸。然后谢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高洛佩的奇学研究的一个东西，谢先生也拿给我。我从这开始我就关注着这个人，总想有机会更多的去了解他，更包括他秦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那我真正见到秦道这本书是1998年在中国艺术学院，当时见到这本书的时候，艺术研究院藏书非常丰富，这本书还确实是1940年的原版，封面设计非常好，布面精装，封面上是隶书双钩“秦道”二字，好像有一个小书的函套作为封面，然后有一束梅花在封面，有这么一个简单装饰。那么今天出版中文版的时候呢，我也把这个设计元素和设计思路都跟出版社做了沟通，所以现在我们这一版，当然为了考虑后面几个学术著作的统一，没完全采纳我的意见，但是多数还是我受原书的这个设计思路的启发，这些启发还都在书今天的中文版里面有所体现，尤其是精装版的它那些设计元素都在里面。这个那么 年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就是翻不自量力，没想到一翻呢，还真确实翻不出来，太难了。其实文字也并不难，只不过外语水平有限。虽然对情感兴趣，对高中非常兴趣，可是再后来呢，这个我就喜欢两位英文的青年教师，这两位教师当年正在我们学校做这个硕士生，是音乐翻译专业的硕士生，所以我们。他们俩主意，我在做外围工作，但是这个外围工作我相信也确实并不比他们俩轻松啊，很多资料我得核对原文，这从学术的严谨性上，而且这本书呢，你想1940年用英文在日本出，里面要说中国的事儿，大量涉及这个中国古代文献，他那时候我们这个汉字进印刷体系都是签字的，那一个一个那真是小铅块，所以他不值的字啊，错字啊，太多太多了，一个一个挑出来。但是，你到底这个准确的字是哪个？所以，但是呢，98年之后，到了博士毕业，我也没翻译出来。再后来书完了，我就从国外这个图书馆，做了一个复印本。那时候复印本还不能复印全了，因为出于版权考虑，国外的图书馆有那么个规定，虽然你可以在那儿免费的复印东西，甚至是或者你自助的复印东西，可是你要拿书，你说整个整本复印都不允许，所以我印过那么一本，后边差一点儿。还有呢，我真正得到一个完整的版本是从易贝上拍的，当时我了解到易贝能够卖这个旧东西，包括老版本的书，我查到秦道这本书来，查到呢，因为易贝它要需要一个拍卖过程，它从起拍开始一直在上涨这个价，我怕这会儿别涨了，赶紧截止吧，因为它得到那个下垂的那一刻才截止的。那么我天天关注着，到下垂那一刻，这本书已经涨到147美元。那这样我也很果断的，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这美元怎么付的，哎，我就给拿下来。所以我现在还有这样一个版本。好，我们接着回来说它几章内容啊，这差别的话，第五章讲象征，第六章是讲关联，这也说完了，第七章是结论，然后书成之后。意犹未尽，将没有放入正文中的重要相关内容做了4个较长篇幅的附录，哇，这个附录呢，简直比内容还重要，比真正的内容还重要，因为它这4个附录是什么内容呢？西方的奇学文献，简直是地毯式的搜罗，都找到了。然后中国的奇学文献，这个正像张子强先生评价的。于秦学几无所不知，他把中国奇学文献也整个梳理了一番。换句话说，当时扎甫希先生、张子强先生他们能够见到什么样的奇学文献，这个高中辈都能见到，甚至还会更多，因为他有外交官的身份，因为他会不光在中国淘书，他在日本跟很多书商、小书摊不起眼的一个角落书商都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所以中国奇学文献。第二。第三个附录，他专讲琴棋，就作为古董，琴怎么有什么特点？作为古董。第四个附录是中国古琴在日本，尤其这个附录做的不得了，也最长，简直就是一本书，光这部分就是小册子。这个附录呢，将自古以来的中日琴学渊源条分缕析，足见高罗佩的用功之勤。至今仍是学术界认识中日琴学关系的重要文献。哎，我下面说说《琴道》一书的特点。第一部分，我们说高罗佩的这个音乐学视野，他不是搞音乐学，甚至他不是搞音乐的。我们说了，外交家也好，汉学家也好，但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很好的音乐学。他关注古琴，最早是从文化角度入手的， 他虽然不是音乐家，但他深知古琴毕竟是一件乐器，因此在撰写琴道开始，他就主动承担了音乐学家的职责。比如他与著名的乐器分类学家萨克斯，我们今天音乐学必讲的一个人物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就选取哪个英文单词来翻译中国的琴字有过多次沟通。高洛佩坚持用 root， 而萨克斯呢建议用这个 subtree， 是用古乐器，跟琴更像，这种平放的有音箱的上面拴弦的，这不就是中国的古琴吗？所以这个萨克斯建议利用这个。但是高洛佩把这段思考也写在书里了，他是这么说，他是选择 root 翻译琴，我的目的是想向一般读者传达有关古琴和古琴音乐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的信息，因为西方人习惯上常把 root 一词与诗歌和高雅的志趣联系在一起。那 Sartre 的特点是已经失传了，今天在欧洲舞台上几乎见不到，博物馆里还有。毕竟 Sartre 在西方人的概念当中，这是一个古代乐器，今天没有。高洛佩不同意，高洛佩认为root这个中国的古琴在今天还是文人手中的一个重要东西。但是呢，还有一个词儿，我们今天包括《格罗夫词典》上和所有的英文介绍中国音乐的时候，除了琴都是汉语拼上之外，另一个最常用的或者唯一的一个词，便用 zither， 叫 zither， 用那个词，而用这个 root 的这个很少，因为 root 它是刘特琴，我们今天看的刘特琴 ，zither 我们翻成奇特琴，奇特琴。应该跟古琴更近，就像 Sartre 似的。但是这个 lute 呢，高洛佩坚持用，就是因为毕竟这个 lute 在西方人的心目当中会跟文化相联系，跟诗歌相联系，高雅之趣相联系。所以许多读者都，他认为许多读者都不熟悉 Sartre 这个词。出于这些原因，我还是喜欢用 lute 一词来翻译古琴。优先考虑这件乐器的内在意义，而不是它的外部形态。其实我这个文章里还有一段他跟这个安田成雄的一个讨论，这都是我们近代音乐史料当中重要的记载。可是，包括跟考古学、跟《礼记》等等这样的学者的沟通和讨论，没想到都在琴道当中能够有所体现。因为我们说到李济，可能知道他的考古，中国现代考古奠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说到安田成雄，知道他在中国音乐史研究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恰恰不知道高洛佩跟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个交集。甚至我先看这什么。第二个方面是他严格的学术训练，荷兰的高等教育水平前列的，莱顿大学的东方学研究呢，更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有着优秀的学术传统。高洛佩在这里接受的学术训练，加之他独特的经历、睿智眼光，使得他看问题新颖独到，有时是一针见血的。比方说，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比如我们今天音乐理论界还在纠缠所谓文人琴、艺人琴的问题，他在那个年代就早有高论，他说啊。古琴是中国文人常备的随身物品之一，但他们却很少古琴。中国过去是读书人，虽然琴棋书画挂在嘴边呢，你说真正哪个文人下功夫弹琴，他认为没有，不是说没有，很少。这并不是因为古琴音乐不合时代潮流，恰恰相反，在许多人看来，古琴音乐代表了中国音乐的一个风格，它的地位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一直是无与伦比的。但是若想熟练地演奏古琴，必须进行多年的研习，还要有技艺出众、堪任其职的老师指导才行。这个关键注意啊，那么提一，要下功夫苦练；第二，要有好的老师。而文人很少有闲暇和兴致在琴艺上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况且相对而言， 良师，又是凤毛麟角，因此虽然操琴之趣只为少数幸运的人所专有，但是将琴当作一件古董赏玩，却是每一个文人可以做到的。我们注意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目前已经好几个人、好几位学者在写关于所谓文人琴、艺人琴，或者我们平时开会也有这样的争论，到底是这个音乐学院的做法对，还是社会上的做法对，还是弹琴不管声音好坏，不管会弹不会弹，我只要样子对了，这就深得古人之意了啊，还是你这个字斟句酌的把音乐把技巧你看得这么重，刚刚早就有论述，而且这种论述里面明确的说出了琴一是要下功夫的，二是要有良师，有好的传授的。古人说到琴，之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不能说文人画水平不高，但从技艺上，它确实有某些比方说造型水平啊。那琴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对文人的东西，它可能它的意境、它的这个境界，更多东西集中在内上，没有在。所以我认为这是很精辟的见解，轻而易举地解释了为什么其实多数文人的琴艺水平并不高的问题。的确，提高乐器的技能，提高演奏乐器的技能是一项很花时间的事情，且枯燥无趣。这真是枯燥无趣。你光在那光听光想啊，天天每天音乐学院学生得练好几个小时。我们有时老师私下里开玩笑，你想把谁家给毁了，你就让他孩子学音乐，还真是这样。你是学音乐，走上音乐的这个道路，上附小、附中、大学读硕士、博士，尤其在学乐器阶段所花的功夫，我们都有小时候学乐器的经历，或者我们现在作为家长都有辅导孩子学乐器的经历。一旦走上想从事这个专业，那每天三四个小时的练习。几乎不值一提，基本上五六个小时以上的技术性的练习。我们要真是常年的一天在一件东西上花五六个小时，你画画早画成大家，你研究数学也早研究成数学家，但是唯独音乐你下这么大功夫，你最后音乐学院毕业了可能什么都不是。那真有这样的，我们每年毕业这么多学生，到底在自己的乐器领域里有多少会拔萃的走出来了，或等他独奏舞台了，不要说独奏舞台，我们面临的可能还是转行。所以这个音乐确实从乐器技术训练上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所以高宗伟当年就看透了看穿了这个问题。那么传统文人呢，对这等缺乏创造性的事情也是不屑一顾的，我得练偷听摸条，不行。传统文人干什么？文人的最高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的事才是我的事儿。头等要务，我得做文章。过去进私塾干什么？就写文章。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这是千古的大事儿，做文章是。所以我们老一辈的读书人，老一辈的学者，或者过去的私塾教育，这是首要的。包括我前些日子跟这个南开大学的叶嘉莹先生，因为我们总会去请教老先生诗词吟诵啊等等，也总希望有古琴相配合。那么我每次去老先生会赠我书，然后会有一些这个有趣的内容。我记得前两星期他那个家庭学社落成，我们搞了一个活动，去的时候呢，老太太特别感慨，说到小时候的一个事儿。小时候啊，家里不让弹琴，连乐器都没有，光让读书背诗， 其实就简单这么一句，确实概括出了那时候老式家庭对音乐学习在人生成长当中的位置，简直不值一提。做文章是大事，甚至成年之后写诗等等，这都是业余不值一提的事儿。词，填首词更别提了，诗余，诗没时间，诗写完了之后实在闲得无聊还词。那音乐呢，文与诗与词语在谈一起，而且这个技巧层面的东西呢，中国古代一直有所道器之变，属于技能层面的事儿，文人一般也不愿意做。正所谓这个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常年有这么一个。第三个方面就是高卢派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认为就是丰富的文献积累，特别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研究。高卢派搜罗文献不遗余力，这个不遗余力不光是下功夫，他还会找文献。这找文献可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功。做学术，很多时候我们会苦恼于，哎，我找什么东西哪儿找去？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学术训练。那么他找文献呢，一是仰仗着良好的学术素养，总能从物质堆中发现新材料；另一途径是从世界各地的书肆古物店中淘宝。由于他的外交官身份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他读取慧眼，淘到的宝贝中不乏真善本，甚至是孤本古籍。高卢派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琴音乐艺术的痴迷和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份情感出于他严谨学术研究，因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琴音乐，充满了信心，并坚信中国传统文化总有一天会重振雄风，东风再起。作者言道，这段话很重要，使我们弹琴的人特别提气啊，长精神。他说，昔日琴人生活的环境必定很快就将成为过去，与之一同消逝的还有那么多往日中国人生活中令人着迷的事物。但是就古琴音乐本身而言，它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1940年就有这样的断言。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研究，对古代经典有着精准的理解，因此对中国传统经典的英法的主流译本，因为英法根据多也有拉丁文的中国，比方说十三经，比方说春秋、论语等等这样的书，早年从有了传教士来中国之后，18、19世纪以来，我们这些重要的中文先秦典籍都有成熟的外文译本。那么高卢派在使用这些的时候，因为他精通中文呢，经常持批判态度，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某些著名汉学家的错误。因为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英文版的《书经》《诗经》，这个《利雅阁》，这是我们高山仰止的汉学家做中文文献做的这个翻译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他总指出哪儿错哪儿错。那顾塞芬，这也是顾塞芬的《春秋》，这是《礼记》等等。都是今天国际汉学界研究中国东西的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但即使这样，也高卢派总找错。但这个找错，我们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得到，多少有点脉动，有点得意。哎，这点小错，其实我看那个无所谓，那个错不提也罢，就是不是原则性的。当然，他也提出了很多原则性的。好像我们这几年学术界好像更出面牵头学术。大事儿就是，重要的经典外译工作，好像这几年一直在开展这个。我印象好像新闻当中还是在什么材料当中见到过这种，还确实有这么一个文化古国，你文明价值输出也好，核心价值观也好，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你这么重要的，在世界范围内都被人视为奉为经典的。儒家经典或者哲学经典，没有一个好的译本。我们的译本，只要说到外文的英文的法文，哎，就是这 早年18世纪的20世纪初的汉学家所为，所以跟我们的目前这种对文化的提倡、对文化的觉醒、对文化的自觉醒悟远远不相称。所以目前有这么一个好的现象吧，我感觉倒是也挺欣慰。另外他在字里行间还会痛批那些不懂或者不喜欢中国文化，包括不喜欢中国音乐啊。他批评谁？批评不是外国人，批评中国人，认为他们不可理喻。我想他不是无的放矢，不是瞎说的，因为40年代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有某些崇洋的风气，认为中国音乐哪美好地方的这个风气确实很重。那么他作为一个汉学家对此，总之这部75年前由荷兰人用英文写就讨论中国古琴并在日本出版书，中文译本虽然迟了，但书中的观点、研究的成果、研究的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一个原因是高洛克研究工作的高起点，尤其是在文献占有、研究深度、科学方法等等方面。我这样我其实还准备了一点旁证材料，我们一边看着图片一边说。我还有点时间啊，有点图片多数可能大家都见到过，不过假设万一有没见到过的话，会觉得新鲜。有些图片质量非常差，这是他的一个总在各地见到的一个标准照。西装革履，叼着烟斗，干什么的？毛笔字，典型的一个做派。然后后面搜集的远近各地的奇珍异宝，但是不是奇珍异宝，因为他自己说，因为没钱嘛，都是一些小摊上的东西，但是。他那个时候确实能够淘到，因为是他的阳历，能够淘到很多，非常好。这是另外一张跟一样的，他的书房。这时候书房，我想想啊，他书房有两个名字，一是中和琴史，是弹琴的。中和不是这个明代王爷琴吗？这个陆王琴。中和琴史，因为他原来有过拥有过陆王琴。他在书房里，这是一个典型的装束，所有的都是中国古书，24史的那种不仅是线装的，都带木匣的那种，就是带装机、带柜子的那种，他都有。然后这是穿西装革履，有时候会穿这个中国的长衫，弹琴。这是早年来北京。跟前人交流学习时候拍的一个照相。这一张呢也是在北京，应该是白云观的道士，坐边上拿摇扇的这位啊。这是在重庆，他是外交官的身份，我估计要穿的这么整齐，可能递交国书啊一系列的有这样的活动吧。这位是高洛克，前面我估计可能是当时中华民国大使。这个有意思，那是来的时候，这是走的时候，离开。你看，民国35年10月，天风琴社是重庆的，今天还有，我们也跟前几天天琴社有交流、有沟通、有往来，说还开展活动。那么天风琴社就是当年高洛克在那儿的时候，重庆。有的一个琴社，因为重庆聚集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人，包括郭沫若，其他的一些。我们看，这是天风琴社与余都各界荐送荷兰高知台博士，因为高罗佩啊，他有好几个名儿。高罗佩是他自己到日本之后给自己起的一个中文名 ，Robert Colley。高龄，所以他给自己来中文名吧，高罗佩。我其实我有一个特别萦绕于心解开的一个 待的年头显然比中国还长，可是他这么多学术著作没有研究人民的意见，而是都是人民的意见。跟一点有关系，就是他认为日本的很多东西确实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要找到源头。那么我们怎么讲到这儿呢？因为高知台，这个知台这俩作为他的字也是在日本起的。他好像第一次到日本是住的知，就一个什么园子带这个知的，所以他给自己名取知台。知台博士，水世方夫人归国，水世方是他太太，我刚才说了。这位是高罗佩，这位是水世方，这位是冯玉祥，高个儿。这个冯玉祥跟高罗佩差不多，其他都远比他太多了。还有很多名人，其实能够认出来的，我们先看下一张。这是他的书房，在日本的书房。他到日本做外交工作，一到达第一件事儿，先找出一间屋子来，好。这是我书房，我先布置，做一个最基本的布置。他这个灯后边应该是中和秦史，好多都是他写的啊。比方说，这个篆字“秦意谁可听”，这应该是欧阳修的一首诗，说秦的，但是看不清了，不知道是不是他写的，都是中国古书。好。这是在重庆跟水世芳结婚的时候，水世芳原来就是，这个抗战一爆发，也很积极进步的去往前线，和前线的到重庆了，到重庆做这个救护工作呀，做文秘工作呀，好像当时在外交界做这个服务性的工作，就结识高罗佩，高罗佩就跟他。结婚了。我以前还写过一篇小东西，挺好玩的。因为水世芳的父亲水军韶曾经任过天津县的县长。我原来在天津的报纸上，我因为研究完高中会嘛，我想跟天津到底有什么关系，挖来挖去挖出这么一个事儿来，写敷衍成一个小豆腐块，投给天津日报，挺好玩的。那高罗佩的这个书房名一度改为银月庵，就是刚结婚那时候，刚结婚这种花前月下的很美好的叫银月庵，所以他书房名很多。这是高罗佩小时候啊，我估计这个年代还带印泥呢。这是水世芳，这是两口子跟四个孩子，仨儿子一个女儿。这是高罗佩的签名，这是高罗佩写的诗，自己的诗文，自己的这个书写。旧时楼阁旧时门，人影重来任西熏，红豆庭前流别火，碧桃花下寄风君，峨眉半蹙弯如月，蝉鬓轻柔我似云，一否层层帘幕处，明香甲坚守曾寻。这是秦道当中他特别赋，因为全篇是英文的嘛，他特别用中文写了一篇序，放在开始。这篇序的古文之流畅，用词之高雅，我们简直就认为这就是古人的文笔啊。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蝉蜕尘埃之中，悠游荒芜之表，亦取其事而已。月由中出，是故此而非彼也。然众月秦为之首，古之君子无奸淫险，未尝一日废秦，所以尊生外部养其内也。毛斋萧然，直清风火黄，朗月林轩，更深人静，万籁牺牲，浏览黄卷，闲古绿起， 携山水于寸心，连宇宙于容心，恬然忘百虑，岂觅余山暮更，云林清密，因长松对白鹤，乃为自是哉。藏琴未必佳，弹曲未必多，手应无心，此为贵也。丙子秋末，于宛平得一琴，在北京买了一张琴。丙子秋末，我查的是1936年，这是卢沟桥还没爆发抗战。丙子秋末，于宛平得一琴，这时候他在日本做外交工作，但是在这期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我只查到了他确实来过几次中国，包括请教叶世茂。那这个琴得来是不是跟叶世茂有关系？不可考了。待他得一琴，待明清兼顾，无名辅之铿锵有余韵，佛感冒高士玄雅名，名之曰无名，非欲以观众妙，既有负于道德之旨曰，于既作秦道七卷，亦有未尽，更深之无忧。然于所欲言，未庆十一云。我要说的，这是我十分之一都不到，做了这么一篇古文。荷兰国孝望高罗贝始于支台之中和秦时，孝望也是他的号，他字号等等非常多，显然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这是他说的这个古话，这他刻印自己的名号，刻的图章。高罗贝支台，荷兰高罗贝，而且张口闭口讲事儿，吴国如何如何，吴国就是中国。当然他落款之后必写就是荷兰高罗贝养小猴。他对猴子有详细的记述，详细的描写。这个长篇考也出版了。继秦道之后，他第二本学术著作《长篇考》是上海师大的师业老师翻的，也相当好。这是他的《中国古代黄历考》当时的封面，当时英文版的书的封面。这也是中国古代黄历考的另外一篇。你再看啊，这是密系图考，这已经是转在这个布瑞姆公司。密系图考的出版其实特别有意思，但是跟秦关系远了，我们就不去讲它了。这它是研究他写小说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当时他写了这个《狄公案》之后，要求在日本出版，日本书商就要求他配插图，而且特别指明你只有配上这个中国古代的裸体画，我才可以出。还日本这个都不要求，但高罗贝当时还确实没有对中国裸体艺术有任何的了解、任何认识，他都不信，他说中国古代正人君子啊，怎么有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日本这个书商就坚持一定去找，肯定有。没想到这一找，一发而不可收。这么多、这么好、这么精美的，包括唐伯虎、仇英、等等，甚至更早的这个中国画，而且据他的研究结论，当然进入清代以后，有些中国画就流于这种该进行打号扫飞了，对，必须要打号扫飞了。但是明代人的很多中国画作品，一所宣扬的是一种正确的这种古代的性意识，第二，它的艺术价值也有一定的水准，所以他通过这个没想到一头钻进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出了这么两本书。尤其这个密系图考当时出的时候，因为他考虑到这样的东西，因为画的太多了，不宜范围更大的传播，只是自费印了50套。太精美，所有因为 他们收集到的结主出工画，有些不全了，有些破烂， 我们和他是不 太一样。自己在画上，和他的画儿有这样的水平。然后印了50套，分送各国的国家图书馆。这是常务原考英文版的，这是常务原考英文版的翻开。他这个小这小猴，他有名的。这是哪个猴？那是哪个猴？都有很美好的中文名字。这是他的《米芾的艳史》，他翻译的英文版。这是马头明王的，这是他的书，中国书画鉴赏的书。这是秦道的另外一版的封面，他用这幅画是他自己画的。简直我们一眼看上去，这就是郎世宁画啊，郎世宁的画法。因为西方画，因为他没接触过中国的这种画法，用西方的这种构图，他画的谁呢？提灯给李世梦，他认为我画就是李世梦。这是这幅画原图带老款的，这是这本书的背面，书的外套，外封套，这就是狄仁杰了，这就狄公案，大唐狄公案。目前是海南出版社有这套，最全的狄公案，八卷本的。这是西方汉学大师经典之作，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对待英文的读书界有这么一个高的。好，这是同中案。我们电视里看过这，我们电视里看过，这个故事《红中案》，这也是狄仁杰的一个探案故事。这是不同语种的狄仁杰故事，《英帝狄公案》。这也是，这不是正受酷刑了吗？这人怎么好像老道似的？这不是英文的了，这另外一个。这都是各国不同语种，这几张是我在这个中国那个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当时摆的高配的各种版本的著作，包括朝鲜文的。好，这一幅是徐元白先生临别高罗佩的时候给高罗佩画的一幅《八江送别》，写得非常好啊。关去一空没有了等等，一首非常好的诗。然后这最后呢，知台摄雄携四方由于都返荷兰，天风摄友摄剑什么天地缘各有题赠。因为当时的秦人每个人都给高罗佩或写或画或题赠的东西。中华民国35年，徐元白这也是徐元白写的一首诗给高罗佩，这印清了啊。这是高罗佩自己的写的东西，写的什么呢？就是长帝原考的原文手稿。这是高罗佩的绘画，画给谁的？程五家，这不五家先生衙署，高罗佩与裴度携琴房有图，这是典型的中国画的题材。这是高罗佩给扎图西的，荷兰高罗佩，画就完了。我看看还有几幅，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简直是这个太有意思了。去年，好像是去年吧，2014年，高罗佩的家族，因为正好荷兰大使馆在重庆设领事馆，高罗佩家族正好也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儿，决定把高罗佩的遗物全部捐献给三家博物馆，重庆博物馆。当时搞了一个活动，我们也去了，作为受邀吧，这个在，他有一个学术研讨。还有一个交流沟通， 这一句的标题，这个活动的标题就是八渝旧式军标地，还记得这句话吗？高培1950年在香港写给徐元敬的八渝旧式军标地，荷兰高培家族捐赠高培私人收藏的墓碑及高培在重庆国际学会的墓碑，这是高培的儿子，这是荷兰驻中国大使，这是女儿，高罗佩儿子和女儿，这是高罗佩的藏琴，也捐给重庆博物馆的。但是高罗佩在海外还有些藏琴。有一年我在美国堪萨斯的 Nelson Museum Nelson 博物馆见到一张古琴，哎，上面一个小条，高罗佩捐，高林，这是那张无名古琴。这是高罗佩在新德里的书房，在新德里。啊，这是我跟他儿子在看《琴道》这本书。这是高罗佩收藏的结婚纪念，谁写的呢？甘涛，南京的，就是我们丝竹的前辈，也是这个老一辈音乐家。应该怎么念呢？文也好，字也好。凤凰于飞，梧叶秋风喜故曲，几首琴曲写上。琴瑟斜绿，高山流水地之音，甘涛送的。啊，这是华国方和贝怀衍，高山流水古名琴，我看不清了，应该是一个国民党高官，当时可能是司法部。这是高罗佩写的《国通西海》，当时送谁的呀？然后这是胡禄东，胡禄东好像是当时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云影汇方塘，鱼游天上，竹烟浮短榻，人卧雪中，写给高罗佩。然后这于洛仁写给高罗佩先生，看山银烛了宫事，挂啊，焚香挂画似神仙。哎呀，这一个文人情趣，这是高罗佩写的，自己把这个文重新写一遍。但是呢，家里也奇怪，他这写完了，不知道为什么没送出去，还在自己手里了，可能裱好了，你放着人没来拿来。所以因为他有善款嘛，谁。看山银烛了宫事，焚香挂画似神仙。啊，这也是国民党一个高官。哦，这是宋其彩。宋其彩是什么呀？是谁呀？啊，陈其彩是陈立夫的叔叔。枕边书卷有余味，归外琴声妙如神。这是高罗佩收藏的杨守敬的印。杨守敬就是去日本发现幽兰的这个。中国清末的一个大学者，好，还有几幅我们看一看啊。啊，这个我们也经常见到，这是在重庆，他跟这个当地音乐家的一个交往。这是结婚照，两个人1943年12月18号的这个婚礼。这是所有东西，高罗佩捐赠100多件东西，重庆博物馆布置了一个展室，就是高罗佩书房的复原，那些书啊，包括尊明阁，看到这个，这时候的书房名，尊明阁，好多书房名，我刚才我们说的，这都是当时的一个家具陈设复原。那么我们去的时候呢，哎，这摆上钱桌。博物馆说咱还得奏一曲，还能摆个样子。这是高罗佩的儿子和儿媳妇儿。啊，这两位也有意思，中间两位啊，不是两边两位。中间两位有什么意思呢？就是狄公案的翻译。啊，这两位，这个很不容易，能把这么好的东西 翻得这么好，让中国人家喻户晓。没想到从翻译那天起就开始走上打官司的道路，哪哪都翻译，哪哪都道歉，从来没有这俩人的任何事儿，没有名儿也没什么事儿。反正中国这样的事儿也多，只是统权保护不力，所以我特别敬仰这两位先生。好，没有了，实在抱歉，拖时间了啊。 没有没有 了。 出版社著名的编辑，唐寅。